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2集。那人看见横波，惊恐地说道： 啊，伽罗罗的鬼魂回来了，你是伽罗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庄主支持的。那两个人，他们两个砍了你好几刀了。那个脸上有痣的，还说你要是没被砍掉头就好了，还能让他们爽一爽。 夏侯恋拔刀的动作一顿： 你胡说什么呀？ 脸上有痣的门徒大声道： 你也砍了他，你还上脚踹了？伽罗罗的腿骨就是你踹断的，还有你。 他指着另一个门徒： 是你献祭给庄主，说可以用狼狗引出他的儿子。 别说了， 我不想死啊，都是庄主说的，谁砍伽罗罗一刀就得一锭银子。我砍了13刀，可他是刺客，刺客死有余辜不是吗？ 脑子里仿佛有一根弦崩断了，夏侯恋的心狠狠地抽痛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既然早已经满手血腥，何妨再多一笔？更何况这些人通通都该死。夏侯恋抬起眼，眸中有阴阴的恨意。 站起来，和老子打！ 你不是要我们自相残杀？ 脸上有痣的门徒愣愣地问： 自相残杀？ 夏侯恋默然地笑： 那样太便宜你们了，起来和我打。 啊？你想我们仨打你一个？ 三个人六目相对，大笑起来。 自不量力的兔崽子，兄弟们，把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给宰了，我们可以杀你一次，就可以杀你第二次。 三人一齐奔过来，夏侯恋舔舔牙齿，握紧横波。空气忽然变得粘稠，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很慢。他听见刀刃出鞘的铮然之声，听见衣带当风的声音，听见造靴的厚底踏击地面。最左边的跑得最快，锋利的刀刃已经可以触及他的发丝。最右边的最慢，那个人在等待，等夏侯恋被夹击之时送出致命的一刀。顷刻之间，夏侯恋下了决断，横波避过迎面而来的利刃，提镣而上，在来者的面门划出一道细如丝线、深可入骨的血痕。切蓝刀，验血。然后迅速向右，刀是在瞬息之间变换方向，由上向下划出一道圆月般的弧线，狠狠砍在第二人的肩头。臂膀被斩断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夏侯恋穿过血泉，踏前一步，横波的刀尖走过曲折的路线，刺入第三人的腹部。夏侯恋拧转刀身，横波在他腹里搅动，血水沿着血槽流出。那人死死抓着横波，跪倒在地。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？他的手握着横波，像两块被焊在一起的铁。血肉分离，骨骼破碎的声音让他体内热血沸腾。夏侯恋看着脚下扩大的血圈，忽然回过神来，怔怔地回首环顾。三人伏地而亡，铁笼里剩下的两人恐惧地看着夏侯恋，像看到一个嗜血的怪物。迟燕再次拉开门，从血泊中捡起刀，丢给他们： 继续。 有一人持刀大喝着向前，夏侯恋来不及思考，迅速出刀，鲜血喷溅在他脸上。他下意识地闭上眼。最后一人哭泣着跪下，求夏侯恋饶他一命。 我是新来的，我上个月才入门，冬天不好过，我家里没粮食了，爹娘不得已把我送进了金刀山庄。大家都知道金刀山庄炼刀很苦的，我爹娘没办法才把我送进去的。什么伽罗罗我都不知道啊，求求你，求你放了我吧。 夏侯炼的刀停住了，然而就在那一刹那，一道极亮的光划过夏侯炼的眼睛，刺客的直觉告诉他那是刀刃的反光。果然一柄柳叶般的短刃从那人的袖中划至掌心，直直朝夏侯炼的心脏刺过来。夏侯炼瞳孔紧缩，右手被谁握住，横波打乱短刃，砍断那人的咽喉，像折断一根脆弱的柳枝，头颅滚落地面，带出泼墨般的血迹。夏侯炼扭头看见池燕站在他的身侧，右手握着他的右手。 不要停，小炼，当你停下的时候，恶鬼会从地底下爬上来抓住你的脚踝。 池燕垂眸看着那人，漠然的眼神像神座高台上的森森石像。 所以不要停。 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青花瓷碎了一地，苍蝇咿咿呀呀地飞来飞去。沈问行强撑了好一会儿，终是没忍住，跑到天井底下哇哇地吐。屈尺柜台边上放了盆杜鹃花，红艳艳的，开得像火，土也是红的，是老掌柜被砍倒的时候血溅上去的。死者一共有七个人，刺客真正想杀的人是王太监，死在了大堂正中央，眼睛瞪着屋顶的梁柱，看得出还没来得及跑就被一刀割喉了。桌子底下倒了俩人，是王太监的长随，一左一右，大眼瞪小眼，乌眼鸡似的互相瞧着。刺客用的是茄蓝双手刀，同时割喉。剩下三个人是伙计，前赴后继死在了门槛边上，全都是后心被砍。那要命的一刀极其凌厉，几乎把他们砍成两半。刺客应当是怕他们去报官，顺手把他们都结果了。司徒锦眉头深锁，一边翻看着尸体一边道， 这个刺客的手段极其狠了，全部一刀致命，毫不图你待时。底下人查到王公公上个月寻衅捉了好几个江湖人，牢里打死了几个，只怕是江湖人寻仇，凑份子买了茄蓝刺客来报复。 沈问行把肚子里的酸水都吐光了才回来，接嘴道， 也是活该，这王太监前年从亲戚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，顶不省心，是出了名的勾栏瓦舍小霸王，秦淮河上的粉头能叠成十八罗汉，欠了一屁股债呢。哎，王太监十数年的家底都被掏空了，没法子才打上了这帮江湖人的主意，没想到爸爸命送了，真是不值当。 沈觉瞥了他一眼，看见沈问行西栏上的纹绣沾着血雾，嫌弃的拿扇子掩住鼻子道， 边儿去，离我远点。 沈问行知道自家督主洗劫看不得脏东西，知趣的往边上挪了挪。厨房那边传来一阵高声斥骂，又有一阵碗碟打碎冰裂似的脆响。沈觉打眼望过去，几个番子拉扯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走过来，推到沈觉跟前， 督主，发现一个活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